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学习冬奥英语。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顾和拓展一下本月我们学习过的一些冬奥英语相关词汇。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比较专业的术语，叫做 cerebral palsy。 这个词呢， cerebral 它是代表大脑的，它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cerebral， 一个是 cerebral， 也就是它的重音可以在第一个音节，也可以在第二个音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 cerebral， cerebral。 好， palsy 它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大脑瘫痪，因为这个残奥会它就是有这种残障的这个情况出现。这个词我觉得是比赛项目中呢大家可能会听着比较生的词。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contested， 就是 contest 作为及物动词，他说 three sports were contested， 这是一个被动的表达，三个项目被比赛啊，被举办为比赛，但是中文不这么说，其实就是有三项赛事，然后一二三。那英文呢会说 three sports were contested。 说起来 contest 这个词，它参赛者选手这个词叫 contestant， C-O-N-T-E-S-T-A-N-T， 所以这个两个单词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好，那我要是说我要这样让大家练一下呢，就是这个项目有100名参赛选手，英文应该怎么表示呢？ There are 100 contestants for this game. There are 100 contestants for this game. 好，下面一个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词是 accessible， A-C-C-E-S-S-I-B-L-E。首先呢，这个词是一个形容词的词性，它来源于动词 access， access 它就是接触到，能够获得的意思。比如说the access to the security is denied， 就是说进入到安全区域这个通路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人是过不去的，这是英文的表达方式，就是禁止进入安全区域。那英文呢就是说 the access to security is denied。 那么 accessible 就是可进入的，在这个项目的介绍中呢，句子是这样的， these games were accessible for all athletes with cerebral palsy， 就是这些项目对所有的脑残运动员开放，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这些人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那么这个用法呢，其实这些项目，运动项目 these games 是主语，然后呢 were accessible for somebody 是可以被这些人参加的，也就是它跟我们中文的语序有很大的不同。好，我再把这一句单独拿出来再给大家读一下， these games were accessible for all athletes with cerebral palsy。 那我现在再换一个句子哈，比如说这个区域持有通行证的人可以进入，那你就可以说 this section is accessible for those with the right pass， 这个 pass 就是通行证。 This section is accessible for those who have the right pass。 好，那么这个就是 accessible 这个词的用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觉得就是说这里边的英文比较地道的表达我都给大家分析出来，单独拿出来了。那么讲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回顾复习我觉得大家会听得比较清楚。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这一部分的第三届的冬奥残奥会的介绍， 其中呢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核心词汇。好，请您仔细听。 The 1984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were the third Winter Paralympics. They were held from January 14th to 20th in 1984 in Innsbruck of Austria.